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二章蜘蛛尾象第五集。 斯内普笑了。 在我回答你之前，哦，没错，贝拉特里克斯，我是要回答你的。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那些在背后议论我的人，可以把关于我叛变的不实之词汇报给黑魔王。但在我回答你之前，先让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真的认为黑魔王没有问过我这每一个问题吗？你真的认为如果我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，我还能坐在这儿跟你说话吗？ 贝拉特里克斯迟疑着。 我知道他相信你，但 你认为他弄错了，或者我竟然骗过了他，竟然捉弄了黑魔王，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巫师，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摄神曲念高手。 贝拉特里克斯没有说话，但他的神情第一次显得有点困惑。斯内普没有抓住不放，他重新端起杯子喝了一小口，继续说道。 你刚才问黑魔王失事时我在哪儿，我在他命令我去的地方，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，因为他希望我在那儿暗中监视阿布斯·邓布利多。我猜你肯定知道，我是听从黑魔王的吩咐才接受那个教职的吧。 贝拉特里克斯几乎不易察觉地点了点头，张开嘴想说话，但斯内普抢先阻止了他。 你还问当他消失后我为什么没有努力去寻找他。我没有去寻找他的原因跟埃弗利、亚克斯利、卡罗兄妹、格雷伯克、卢修斯， 他朝纳西莎微微偏了偏脑袋， 以及其他许多人一样，我以为他完蛋了。我并不为此感到自豪，我做错了，但情况就是这样。如果他不能原谅我们在那个时候失去信心，他的追随者就所剩无几了。 他还有我！ 贝拉特里克斯激动地说。 为了他，我在阿兹卡班蹲了许多年。 是啊是啊，精神可嘉。 斯内普用干巴巴的声音说。 当然了，你在监狱里待着对他并没有多大用处，但这种姿态无疑是很好的。 姿态！ 贝拉特里克斯尖叫起来，盛怒之下的他看上去有点疯狂。 我忍受摄魂怪的折磨时，你却躲在霍格沃茨舒舒服服地扮演邓布利多的宠儿。 并不尽然， 斯内普心平气和地说。 他不肯把黑魔法防御术的教职给我，你知道的，他似乎认为那会使我重新堕落，引诱我重走过去的老路。 那就是你为黑魔王所做的牺牲，不能教你最喜欢的科目。 他讥笑道。 你为什么一直待在那儿，斯内普？仍然在暗中监视邓布利多，为了一个你相信已经死去的主人？ 也许不是， 斯内普说。 不过黑魔王很高兴我没有放弃教职，他回来时我可以向他提供关于邓布利多16年来的情报。比起没完没了地回忆阿兹卡班的悲惨境况来，这可是一件更有价值的见面礼。 可是你留下来了。 是的，贝拉特里克斯，我留下来了。 斯内普说，第一次流露出不耐烦。 我有一份舒适的工作，何苦到阿兹卡班去坐牢呢？你知道他们当时在围捕狮子兔，邓布利多的保护使我免受牢狱之苦， 这么便利的条件我不用白不用。我再重复一遍，黑魔王都没有埋怨我留下来，我不明白你凭什么说三道四。我想接下来你想知道的是…… 他步步紧逼，并稍微提高了嗓音，因为贝拉特里克斯明显表示出要打断他的话。 我为什么阻止黑魔王得到魔法石？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。他不知道可不可以相信我，他和你一样，认为我已经从一个忠实的食死徒变成了邓布利多的走狗。他当时的处境很可怜，非常虚弱，跟一个平庸的巫师共用一具身体。他不敢把自己暴露给一个昔日的支持者。万一那个支持者向邓布利多或魔法部告发他呢？他没有相信我，我感到非常遗憾。不然，他可以早三年东山再起的。当时我看见的，只是贪婪无能的奇洛想要偷取魔法石。我承认，我尽我的力量阻止了他。 贝拉特里克斯的嘴唇蠕动着，似乎吞下了一剂特别难喝的药。 可是当他复出时，你没有立刻回来。当你感觉到黑魔标记在烧灼时，也没有火速赶到他身边。 不错，我是两个小时之后才回去的。我是听从邓布利多的吩咐回去的。 听从邓布利多的？ 贝拉特里克斯怒不可遏地说。 想想吧。 斯内普又一次显出了不耐烦。 想想吧，就等了那么两个小时，短短的两个小时，我保证了我可以继续留在霍格沃茨做密探。我让邓布利多以为我回到黑魔王身边是听从他的吩咐才这么做的，这样我就能源源不断地汇报邓布利多和凤凰社的情报。你仔细想想，贝拉特里克斯，在那几个月里，黑魔标记越来越清晰，我就知道他肯定要复出，所有的食死徒都知道。我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我何去何从，计划我下一步该做什么。比如像卡卡洛夫那样逃之夭夭，不是吗？我向黑魔王解释说，我一直对他忠心耿耿，尽管邓布利多以为我是他的人。听了我的解释，黑魔王因为我婉拒而产生的不满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是的，黑魔王本以为我永远离开了他，但是他错了。 但是你起过什么作用呢？ 贝拉特里克斯讥讽地问。 我们从你那儿得到过什么有用的情报呢？ 我的情报是直接传给黑魔王的。 斯内普说。 既然他没有把他们告诉你。 他什么都会告诉我的！ 贝拉特里克斯立刻火冒三丈。 他说我是他最忠诚最可靠的。 是吗？ 斯内普说，微微变了声调，表示不相信。 在遭遇了魔法部的那场失败之后，他仍然这么说吗？ 那不是我的错。 贝拉特里克斯红着脸说。 过去黑魔王把他最宝贵的东西都托我保管，如果不是卢修斯。 你怎么敢？你怎么敢说是我丈夫的错？ 纳西莎用低沉的恶狠狠的声音说，抬头望着他姐姐。 追究是谁的过错已经没有用了。 斯内普不动声色地说。 做了就是做了。 但你什么都没做。 贝拉特里克斯气愤地说。 是啊，我们其他人都在冒着危险出生入死，你却又一次不在场，是不是斯内普？ 我得到的命令是留在后方， 斯内普说， 莫非你不赞同黑魔王的想法？莫非你以为如果我加入食死徒的阵营跟凤凰社作战，邓布利多会毫无察觉？还有，请原谅，你说冒着危险，实际上你面对的只是六个十几岁的孩子，不是吗？ 你明明知道很快半个凤凰社的人都加入进来了。 贝拉特里克斯怒吼道， 还有，既然说到了凤凰社，你仍然声称你不能透露他们的总部在什么地方，是不是？ 我不是保密人，不能说出那个地方的名字。我想你应该明白那个魔法是怎么起作用的吧。黑魔王对我传递给他的凤凰社的情报很满意，你大概也猜到了，我的情报导致了艾米林万斯最近的被捕和被杀，无疑还帮助解决了小田狼星布莱克。不过结果他性命的功劳还是非你莫属。 斯内普偏偏脑袋，举杯向他致意，他的表情没有丝毫缓和。 你在回避我的最后一个问题，斯内普。哈利波特，在过去的五年里，你随时都能把他置于死地，你却没有动手，为什么？ 你跟黑魔王讨论过这个问题吗？ 斯内普问。 他最近，我们，我问的是你，斯内普。 如果我杀死了哈利波特，黑魔王就不能用他的血获得新生，使自己变得不可战胜。 你敢说你当时就预见到他要利用那个男孩？ 贝拉特里克斯讽刺道。 我没有这么说，我对他的计划一无所知。我刚才已经坦言，我以为黑魔王已经死了，我只是想解释为什么黑魔王看到波特还活着并不感到遗憾，至少直到一年之前。 可是你为什么让他活着呢？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多亏邓布利多的保护，我才没有被关进阿兹卡班。你以为我杀害了他的得意门生，他不会和我反目成仇吗？不过事情比这复杂的多，我不妨提醒你，当波特刚进入霍格沃茨时，仍然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谣言，说他本人就是一名了不起的黑巫师，所以才能从黑魔王的袭击中死里逃生。确实，黑魔王昔日的许多追随者都认为波特可能成为一面旗帜，我们可以在他周围再一次团结起来。我承认，在他踏进城堡时我很好奇，根本没有想到要去谋害他。当然，我很快就发现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超常的天赋，他只是靠了运气，靠了比他更有天赋的朋友，才勉强摆脱了许多困境。他平庸到了极点，却跟他的父亲一样自鸣得意，惹人讨厌。我用尽各种办法想把他赶出霍格沃茨，我觉得他根本就不配进来。至于杀死他，我让他在我面前丧命，只有傻瓜才会冒这种风险，因为邓布利托就在近旁。 就凭你说的这些，我们就应该相信邓布利多从来没有怀疑过你？ 贝拉特里克斯问。 他不知道你实际上为谁效忠，他仍然毫无保留地相信你。 我的角色扮演得很出色， 斯内普说。 你忽视了邓布利多的一个最大的弱点，他总是把别人往好处想。 我刚离开食死徒加入他的教师队伍时，编造了一份追悔莫及的谎言说给他听，之后他就张开双臂欢迎了我。不过我说过，他尽可能不让我接近黑魔法。邓布利多曾经是一位伟大的巫师，没错，不可否认。 因为贝拉特里克斯轻蔑地哼了一声。 黑魔王也承认这一点。可是说来让我高兴的是，邓布利多已经老了。上个月跟黑魔王的那场较量让他大伤元气，他受了重伤，因为他的反应比以前慢了。但是这么多年来，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西弗勒斯·斯内普的信任，这就使我对黑魔王具有很大的价值。